魏康两个字，虚伪方言，真嘅冇人听，假嘅私人嚟噶嘛，系咪咁话？ 边度都有 魏康，包括呢个寄生嘅世界、异形嘅世界、戴咗面罩嘅世界，同埋好得意嘅纪念版嘅世界，都有魏康嘅存在嘅。嗱，今日有个主持阿吉啦， 系有我主持蝎子王啦， 系同埋有呢个兽化型嘅 Alpha 二号机啊。点解会带呢个翻嚟咧？因为我嘅好朋友咧喺日本咧特登买翻嚟俾我纪念品嚟嘅，太开心啊！想带嚟望台俾大家。即係呢個係好明顯嗰啲成日炒到嗰啲，即係喺香港都要啲 Alpha 唔係要買翻嚟香港嗰啲紀念品咧， 幾百蚊一個。 佢話上面放爆谷嘅，咁其實咧呢、這個點解二號機咁勁？佢有個牙嘅，其他有牙啲嘢。 獸化毛， 我的最愛係啦， 仲要有脷喎。 所以今日帶佢嚟同大家一齊共下全望先。 系， 咁啊，后面有啲嘢跌咗，你讲讲今日我哋讲乜啦？ 哇，话犀利啦！咁啊，话说唔知点解神推鬼拱，啊，嗰啲叫屎忽藏棍啊嘛。 系啊，系。 就唔知点解大家今日突然间就 on the stick， 系啊，不系咁啊，不约而同地揾咗好多，又睇咗好多关于异形嘅嘢啦。 系啊， 因为五月新嗰一集括弧。不会出名的普罗米修斯二啦，就即是这个异形圣约啊，系啦，咁就上啦，咁啊， 我记得原本是不是曼特拉效应点啊？原本我觉得佢有个原本名叫做咩啊 ？Paradise Lost。 Paradise Lost 噶嘛，即系如果啲日文朋友咧，如果读呢个 Paradise Lost 咧，就叫做 Paradise Lost 噶嘛。 Paradise Lost 系咪已经冇？系咪已经 lost 咗噶啦？ 嗱，我就唔知，因为我自己就冇听过 Paradise Lost 呢个名嘅，系啦，我一开始睇留意就已经系圣约呢个名，咁、 哦、 所以可能嗱，一来可能曼德拉效应啦，可能其实系有啲 friend make project 嗰啲嘢。 我记得以前咧，因为点解我哋今日要讲呢个异形 topic 咧，其实都系好 random 嘅， 系好危险。 因为原本咧，我系谂住话，哇，做完咁多啲好咁凝重嘅 Ghost in the Shell 啊嗰啲咧。谂住揾啲嘢 turn down 翻下嘅，即系我谂大家都会好中意嘅。 系， 如果谂住讲抗日神剧嘅，咁你想笑啊？但系就我谂紧，我斋讲唔好笑噶嘛。 系，冇嘢睇， 冇嘢睇。但系我谂紧，如果我后期逐个 cap 咧，咁我觉得又变咗好似，咁不如我叫大家嚟网聚睇唔好。 啊，又系、啊， 系咪先？但系就冇我哋讲噶嘛，又明白？咁大家要睇噶嘛。 啊， 所以我哋今日做一个试验版先，就系、是、做异形嘅时候咧，试下用呢、這个摆明就系嗰啲。即系我做完之后，成个 setting， 我觉得呢个咪就系神秘之嘢。呢个系台章嗰啲 setting 嚟，后面有个 mon 啊，前面嘅，但我觉得冇办法啦，即系唯有如果唔要 cut 嘅话咧，系、就一定系咁嘅。 为咗节省呢个 editing 嘅时间， 同埋阿吉走咗少少 frame， 你要入翻少少。 系，我都知啊。 咁我哋今日就试一试先嘅。咁点解要讲呢个异形？咁咧异形其实都唔同嘅網台都講咗好多次啦，仲要搞到我今日少病病地，我就戴咗個口罩出嚟，我驚啲異形嗰啲菌。 哇！你頭先咪後同我講嘢嘅時候，你唔戴嘅？ 因為呢度係室內啊嘛，嗰度係室外啊嘛。 啊，嗰度係室外嚟嘅，原來 空氣流通啲嘅。 OK， 咁就話原本係用我嗰陣時，我記得 係 原本係用普羅米修斯二呢個名嚟做續集嘅。 我自己記得的就是其實原本是想將普羅米修斯和異形這個前轉式和正轉式的作品兩個分開兩條線的， 原本 是這樣想的，公司就但是 so far 不知道為什 麼 是一些商業決定啦，就將普羅米修斯和異形合翻睇啦！ 這個我覺得是作為一個 fans 想睇到嘅 ，at least 係我講少個人心得先。 Okay. 我是 appreciate 呢件事發生的。 appreciate 咁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咧一個唔同嘅作品嘅 title， somehow 骨子裡係講緊同一件事，而終於官方可以將呢兩個 timeline 或者呢兩個 franchise 系列啊融合成同一個系列嘅話，我覺得正，而且佢有咩咧？佢已經有呢個叫做大刀闊斧斬咗以前黑歷史嘅嗰個 決心 主先啊，咁樣個決心咧，啊， 這個不錯啊，不錯啊， 這個不錯啊，係咯，講緊台灣。 但我就覺得其實我哋咪後其實都曾經有討論過呢個點嘅，就係普羅米修斯嘅科技係出咗事噶嘛。 啊，係，我哋嗰陣時都講呢個問題，就係話嗱， 嗱，當然啦，今日係一個比較討論性同埋一個分析性嘅節目，講異形嘅。咁異形，我哋就唔會一開始講話異形嘅第一度係啲乜嘢，講啲咩，大家行都知噶啦。你唔知又唔係異形，同埋好多節目我哋都做咗啦， 都已經講過啦。 係啊，唔再重複啦。咁啊，同埋呢啲咁嘅硬嘅資料咧，其實上網好多你可以去揾嘅。咁 唔使聽我哋兩個喺度吹， 聽我哋即係想講啲即係討論啊、分析啊、 深深啲啲嘅嘢。 我唔好話深啦，即係我咁樣講到好似好自大，因為啲 sci-fi 節目始終都有啲難度嘅。咁啊，想講討論啫，抒發己見咁樣啦。咁講到我都唔記得講乜，我陣先講咩話？ 就係講緊呢一個普羅米修斯作為異形前傳啦。OK， 好明顯啦。佢嘅科技 是 高過異形正傳多多聲嘅。 因為原本我係問阿吉呢個問題，我記得啦。嗱，普羅米修斯有一個咁樣嘅科技做出嚟啦，2011年做呢個電影。OK。咁理論上喺異形嘅世界觀裏面，佢係最早發生嘅一個時間序嚟嘅一個事件嚟噶嘛？ 因為佢同異形一係差緊講緊係幾百年歷史。 幾百年係啦 ，OK 啦。咁我到睇緊而家唔係叫 Paradise Lost， 而家叫呢個聖約啊，嘅一個預告片啊，即係而家嚟緊5月做嘅。 5月嗰個。 咁我就睇到，我覺得咦？點解啲科技越嚟越 cheap， 越嚟越土炮咧？啲衫越嚟即係科技越嚟越。low tech 嘅 吓，点解以前系 Tony Stark Iron Man 嗰啲嚟噶嘛？凌空禁制，佢而家仲要拍仔啊？ 而家变咗 Cap A 咯， 系啦 ，OK 啦。咁我就问阿吉啦，喂，阿吉啊，圣约咧呢个时间序系几时噶？咁你就答咧，就系介乎于普罗米修斯同埋异形一嘅中间嘅， 系啦。 咁我就有一个问题啦，就话咦，咁即系话系普罗米修斯之后啦， 系啊。 为什么科技越来越低的呢？又即为什么呢？ 那么说，他戏里面呢就未必有解释的。但我这样看啊，他现在叫回做 Alien， 即是叫回做异形嘛。他将那个科技设定啊，贴回近史哥尼维花那个异形系列 的大郎，令到异形一那個代表性重翻啲，反而就甩翻普羅米修斯嗰種 冷冰冰， 係啦嗰啲嘢。咁我反而啊，其實佢又幾好喎。 係啦，其實成個通係似翻異形一㗎，嗰啲舊啲啊、污糟啊、爛啲啊， 唔係嗰啲好 analog 啲。係 啦，講咗個仲係 啲，唔係 digital 啲，我覺得反而，因為你要撳掣啊。它是禁制而不是輕觸式，不是那些很 Tony Stark 那些，很 Doctor Strange 那些。digital 啲，所有嘢硬啲，金属风重啲。 咁我哋其实今日就为咗呢、這个可能五月做噶啦，我哋大概播嘅时候可能四月几啦。咁啊，做一个回顾先啦。系啦，咁我哋讲下其实呢、這个物种其实除咗叫即系 alien， 其实一个好笼统嘅字嚟嘅。 系因为你喺 Google 打 alien 咧，你系会揾到啲小灰人啊，嗰啲。 系因为点解咧？alien 呢个字本身喺英文嚟讲系一个贬义嘅，非我族裔。咁理論上啊，假設你係一個英國人嘅話，你係 Canadian 啊，又或者你係啲非洲人啊咩人嘅話咧，咁喺英國人眼中你就一個 alien， 所以話啲北面好強大嘅國家，佢嗰啲乜外國人工作證咧，近期網上上傳出嚟嘅 外國人工作證 ，OK， 咁咧就寫住叫做係咪叫 alien working permit 定唔知 alien passport 唔知叫啲咩咩？咁即係有啲人講就咁講，哦，原來咧一個外國人喺呢個強大國家入面翻工咧，嗰個已經係 alien 嚟嘅， 佢係異形嚟嘅。 即係凡指啲你唔熟悉嘅嘢，外來就叫 alien。 alien 咁，但其實 alien 咧喺呢啲偽科學嗰啲，即係喺電影界入面嘅偽科裏面咧，其實係有一個物種嘅名喎。阿吉你講啦， 係一即係一個專門名稱啦，叫做為呢一種生物而設嘅，就叫做 xenomorph。 咁其實 xenomorph 講咗咧係一啲。跟我哋大家以前中學會考的時候咧，啲係一樣嘅。點樣一樣法呢？ 係咩嚟噶？ 硬係有啲化學 terms 啊，植物系 terms 啊，啊呢啲叫做鼠尾草咁當啊。科學名埋一段你睇唔明嘅字嘅。 係佢係咩咩屬咩咩門咩咩科嘅咩咩種啊？ 係啦，然後你嗰啲 chemical 埋一條好長嘅嘢噶嘛，係咪？你個 molecule 越多咧，咁個名就越長。咁咧係加數嚟嘅啫，所以其實有一個term， 即係有一個世界健力士肌肉大全嘅，就有個唔知好複雜嘅一個複合物定唔知化合物，我唔記得咗啦。 全球最长的名 字，他好像总共要讲了两个几钟头才讲完那个 Monocle 的结构。那那个名字是这么厚，然后 YouTube 这条片可以播来看的，就有个人由第一页读读起，这个东西就叫读读读读读，就是好像麦兜校长讲的那些饭那些样，是很夸张的。那 Xenomorph 其实是解什么呢？其实呢，我也没有讲，这个是你 impress 你女朋友的东西，即都是那些东西。 咩叫 Xenomorph？ 呢啲唔系叫异形。 咩叫 Xeno 咧？唔系咩？唔好讲 Xeno 先，讲 Morph 先啊。 Morph 嗱，大家有冇睇过卡夫卡嘅变形记啊 ？Metamorphosis 唔知点读啦。咁咧，仲有个 Morphous 啊 ，Mor 啊 ，Morphous。 Morph 系解咩形态啊 ？OK 呢个字。咁所以啦，如果睇翻大家以应该而家睇条片嘅时候，应该做紧嘅 Power Rangers。如果大家系睇原著英文版嘅话咧， 主系 嗰个红色。那个大佬咧会同啲僆会讲啲咩啊 ？Let's move in time， 嗰个 move in 就系呢个 morph 啦，形态啊 ，let's 变身。OK， 咁 morph 就解形态 ，OK。 OK， 即系啲异形都会讲 let's move in time 咁嘅 ，OK 。然后咧，咁 Xeno 系解咩啊 ？Xeno 系咩啊？ 外来的咯，咪即系 alien 咯。系咪觉得呢个 即系 解系好沉？ 外来的形态 系啦，几多啲物种咯，系即系名词嚟噶嘛。咁其實 Xenomorph 即係解咩咧？等於 Alien 咯 ，Alien 完。多謝大家今日嘅參與，係 大家落到酒吧， 係 又有一樣嘢啊！ 即係等於我以前有個女朋友咧，即係都好搞笑噶，係好耐之前嗰啲嘅，大家唔知噶呢啲嘅。咁咧佢就話咩 爆情史啊？ 即係啲懶型嘅嘢咯，即係譬如話我要用 Mac 機做一啲。 仲有啲 嘅嘢啦 ，notebook 都做到嘅嘢啦。 佢觉得用 Mac 机呢个字唔够劲啊。 吓，佢用咩咧 ？Magitop 之后我就咪即系用 Mac 机。咁咧，以后 Xenomorph 咧，你都可以我嚟，即系睇你啲 friend 面前咧，扬一扬啲啦。 我去睇 Xenomorph 嘅 confident， 唔系 confident 啊。系啦，即系类似呢啲。但我唔主张大家咁做嘅，系咪咩？即系整臭我哋呢啲朵。 我自己出到去。我都系睇异形嘅， 我都系睇 alien 嘅啫，我唔会睇 Xenomorph。嗱，我哋今日讲嘅就要讲 Xenomorph 呢个物种究竟系点样去演变，或者入面嗰啲比较趣味。因为我觉得点解异形同埋外国剧本咁好抡咧，就系话佢个剧本系根据唔同嘅导演、唔同嘅编剧、唔同嘅人加入，又捞咗啲元素，但系又唔会同之前嗰啲冲突，唔会好似我哋之后讲啲港漫嗰啲咁夸张嗰啲，正式通，然后变咗。我覺得類似一個神話結構，即係佢有佢自己個世界觀係好完整 的，係 萬有事係講得通嘅。即係例如你以為一九七幾年、一九八幾年、一九九幾年嘅異形同而家2011年應該，我雖然話一個古仔咧，咁應該中間有啲嘢係愛佢講嘅，但唔係 即係新柱同舊柱嘅龍虎門係可以分開睇嘅。係 啊，但係呢個仙龍和呢個 A 係冇 新柱同舊柱分嘅嘛？ 佢個世界係通。而且你用新的作品，即係好似啲時光機逆轉，你用新的作品反而可以解釋翻 舊嘅 舊嘅犀利啦！我哋由造型度講講啦，阿吉我哋話做啲 research 嘅好似 係造型呢方面啦，其實佢個造型師其中一個幾年之前過咗身嘅嗰個北歐籍嘅設計師 HL Giga。 Giga whatever 啦 ，Giga everybody know it， 系 everyone know it。其实佢喺里面侵入嘅好多一啲关于性啊嗰方面嘅嘢咧，系啦。我其实我哋呢度就唔会 系，因为大家都知 嘅 呢啲，即系总之佢一个阳具控嚟嘅。 咁又唔系，佢都有啲欢喜控噶， 阴道控系 系啦，咪欢喜啦， 系 唔系阴道？阴道前面嗰块 哦，系 嗰两块。 O K O K， 因为佢好多啲 性器官控啦，可以咁讲。 性器控咯，真系吓。咁喺外走音添，九龙王。其实喺外形上面咧，都可以Xenomorph 呢个 type 咧，其实可以分好多嘅，因为外形唔同。咁大家其实可以睇翻呢一个图。專登 show 呢個圖俾大家睇，其實佢喺唔同嘅進化過程裏面咧，都有好多名字就當然唔同啦，唔喺呢度逐一講咁多啦。但係其實佢係會因應自己喺 adopt 落唔同嘅物種上面咧，都會有唔同嘅進化方式。 如果用劇本嚟講，我覺得呢條橋係無敵噶，即係你可以即係點講好話，你一個形態可以出一個 figure， 講完噶啦。咁就已經好好玩噶， 唔係呢個世界有幾多個形態？ 就可以出几多样嘢噶啦， 可以去变噶嘛。但其实、如果用翻剧本上嚟讲啊吓， 系， 我觉得呢件事又好有趣，即系话其实佢唔系一个硬邦邦嘅物种，即系佢完全唔北面国家，永远都系自己啱自己一套嗰啲嘢。佢系根据唔同嘅环境融合，然后有啲 fusion 咗一啲新嘅形态，即系我觉得呢个喺生物学上里面嗰个进化系，当然因为呢个系科幻作品啊嘛。我觉得喺呢个世界上比较少物种可以做到呢种咁快去突变、异变同埋适应环境，系异形呢个物种先做到。所以点解呢个异形你会觉得咁恐怖？就话佢嗰个进化能力，但佢进化得嚟，佢唔系进化完一次就算嘅，佢进化完之后咧，佢就将同自己嘅嘢融合咗一齐。 系 当同佢嘅下一代再繁殖嘅时候，佢上一代融合嘅嘢会再继承翻。呢个其实系一个累积性嘅进化 ，cumulative 系啦，可以讲下，可以讲下，尤其是系点样，即系点样由大家如果有睇呢、這个有睇呢个普罗米修斯就知啦，一切系由嗰一滴黑油开始， 系 即系你计算一下点样由嗰滴黑油变成我哋喺七几年睇到嘅嗰一集异形里面嗰一只异形，嗰个进化嘅模式啊，嗰条路啊，其实冇你想象中咁简单咯、啊。 应该要讲一讲嘅，因为咧都过咗咁耐啊，2011年，而且我知道有好多网台节目啊都讲过，但我觉得可能又唔记得噶嘛。 系啦， 咁 我 酒吧度同条女嗰阵时有冇咁顺啊嘛？ 我有抄低 notes。 OK， 为咗呢一条方程式。OK， 我哋由一开始咧，工程师 engineer 即系白色嗰啲好大只嗰个咧，再加啲类似黑油咁嘅物体啦。 Doctor Manhattan 加油。 系啦，一饮落去就 break down 咗啲 DNA， 咁就开始进化到成为有人类啦， 就我哋啦， 系啦，就是、我哋， 即系巨人加油就等于我， 系 OK， 啱啊，巨人加油等于你，然之后你加黑油咧， 系 就会变咗一种异变体， 呢、這个就系一座喺普林米修斯里面嗰个傻佬科学家第一次变嗰个系咪？ 系啦， 嗯。 正確啲嚟講咧，分兩種。嗰、那個傻佬科學家咧，即係瀨咗嘢嗰個啦，我哋叫做係啦。嗰、那個係直接由黑油變成一種類似怪物咁嘅嘢。 其實似喪屍噶，我覺得怪獸咯。 嗱呢度可以講一講，因為我睇下， 即係未到異形住嘅，而家 係啦，就係呢位 怪物形。 如果大家有睇翻普羅米修斯，就知呢一位咧就係嗰個串嘴同埋有紋身嘅嗰個科學家。OK， 咁呢個樣咧，大家如果喺戲院睇咧，應該係睇唔到嘅， 因為你 cap 咗 screen。 系啦，我 cap 咗出嚟吹咩？唔系咁，其实因为喺 develop 嗰套戏嘅过程里面咧，阿 Ridley Scott 咧就话，呢个样子太似异形啊， 我又觉得冇觉， 佢唔想将异形嘅嗰个 太出， 嗰个观感太过出，系啦，所以佢就将呢一个样子变成为后期你喺戏院睇到嗰个折叠人啦， 折叠人。 佢将嗰只脚反咗出嚟， 系、哦、啊，似咩咧？我都系 笑傲江湖高达， 似蜘蛛，系啦，同埋似咩咧？你咁一似咧，漂流教室入面嗰啲新品种人，你记唔记得有只蜘蛛型嗰只？ 嗰啲都似， 因为嗰其实连行嘅方法已经都唔系人啊嘛。 系， 但呢个其实你同观众讲呢个系喺普罗米修斯 direct cut 里面先 cut 翻呢个出嚟。 系。这个是原版， 所以你买你看电影版，即你在电影院看的电影版和你买回来的 DVD 是不同的，里面的 shot 是 不同的，是完全不同的。那这个我迟一会儿如果讲到这个 进化 或者它那些功能的时候再讲，大家认住 因为未完的 OK， 是的，未完的那条方程式，这个异变体了，其实刚才这个这样的串嘴科学家有一个啦，另外就是 真的是很现在怎么样的大宝 突然间要咁系啦，另外一个异变体咧就冇咁核突嘅个外形，系啦，就系、是、普罗米修斯个女主角个男朋友， 系 佢系俾阿 David 俾个都系 嗰个人造人 生化人 啦，系啊，嗰、那个生化人喂咗个滴 黑油 落去俾佢饮嘢，佢捞咗落去饮啊嘛，咁佢其实喺个外表冇乜太大变化嘅，但系佢同阿女主角。 系 嘻哈完之后咧， 食紧虾条。 系啦，咁啊女主角喺个嘻哈嘅途中咧就怀孕，但系生咗嗰只咩出嚟咧？系啦，就系嗰只巨大八爪鱼。 系， 但喺后段会出现嘅巨大八爪鱼， 佢大得好快。 嗰只叫做 Trilobite。 系 系啦，诶，个名点解我唔讲，因为我都唔知道，我纯粹系翻。 如果用进化史上啊吓，我觉得咧可以合翻人类嗰个物种嘅进化。点解要以一个八爪鱼嘅形态出现？嗱，废话讲嘅，八爪系海嘅生物嚟噶嘛？ 系。 咁点解喺海而唔喺地咧？因为物种嘅起源，有人推测过可能喺海底先嘅。 系系啊， 海底先有咁嘅环境，孕育到生命，然后嗰啲生命深刻贪得意。上陆地呢、這个我讲嘅 ，OK， 系 即但你明白系一个喺海底先噶嘛？ 系 而坦白讲，巨人做出嚟嘅我哋，然后我哋就深刻同啲友，其实呢个都一个比较新嘅 combination 嚟噶嘛。所以以一个一初生嘅形态，一开始去融合嘅呢个新品种，用一个海底式嘅生物存在 形态出现， 而一件好正常嘅事嚟噶。 系，因为其实喺人大肚啊，即系讲紧人正常人胎啊 ，OK， 其实佢个胎儿嘅变化咧，一开始嘅胚胎咧，嗰、那个形状形态咧，都系类似鱼咁样嘅。 而点解八爪鱼大得咁快咧？其实都牵涉到啲神话事嘅。 OK， 即系其实以前听到嗰啲神话咩海怪啊乜嘢乜嘢嗰啲咧，其实有人传过系一个，只不过系巨大嘅八爪鱼或者巨大嘅海贼啊嘛，系咪？ 系。 咁点解 乌贼？ 乌贼。咁点解偏偏系呢啲咁嘅？我唔知道叫咩类嗰啲 头足类动物， 而唔系其他咧？即系有冇谂过呢啲？因为咧，八爪鱼呢种咁嘅生物，佢有一种好特别嘅模式啊，喺细胞度。我哋点解人咧？即系咪六尺高咧？你六尺远到你唔会到七尺八尺噶嘛？系咪？梁咏琪唔会不断地好似姚明，姚明唔会好似巨人咁噶嘛？佢有个限度噶嘛？系咪先？但 系 八爪鱼咧个身体系冇呢个 signal 噶，个细胞即系话， 因为喺人大部分嘅生物里面咧个 DNA 咧都会 set 咗，究竟你呢一种动物可以去到几大？系啦，咁就视乎，当然系你讲紧你嗰种动物嘅生存环境所限啦。咁但系头足类动物咧，就好少会有呢一个咁嘅限制。 应该话理论上吓 ，in theory 系冇嘅。当然你 given， 即系当然你有啲 certain 嘅 condition 啦。 系 咁，所以话先就咁异变啊。佢冇话我停喎，咪不断地发咯。 啊，因为有好多，尤其是系乌贼啦，唔系八爪鱼都算细啊。烏賊是最大的，因為在近北冰洋的地區呢，其實烏賊 是吃鯨魚的嘛。 是，哇，這麼恐怖。 是，有些烏賊是大過一條座頭鯨的，一條成年座頭 鯨。可不可以用現在那些魷魚或者花枝的，是不是就是那些？ 類似啊，類似啊，是啦，尖的咯。 是。 是啦。 哇，都很恐怖。所以你想想為什麼它會由BB 即系喺个女主角个肚爆出嚟，然后到后面系大得咁快，你谂下， 大过只 engineer。 嗱，佢虽然话系创作，但其实你后面可以呢条行得通嘅，即系你唔会话一个普通嘅异形。 佢有个系啦，佢有个象征式嘅意义喺度嘅， 即系佢唔会用一个异形，但系大到好似巨人咁噶嘛。 系， 但系八爪鱼就 make sense， 即系你谂下呢啲细节佢系捉到 的。有嘅，咁好啦，去到嗰个八爪鱼嗱，大家都临尾都见到啦，嗰只八爪鱼系捉咗只 engineer 嘅。咁然之后到最后尾喺个 engineer 嗰度爆出嚟嘅咧，就系嗰只所谓嘅初代异形 Pluto Xenomorph， 系啦，佢有个名嘅叫 Deacon， 系啦，有人即系啱啱开始嘅时候，佢啱啱出现嘅时候未有呢啲名嘅时候咧，有人译过佢做 Dolphin Head 嘅， 哦， 系啦 ，Deacon 系个导演自己嗌呢嚿嘢叫 Deacon 嘅。 是 Deacon 是后来再给他的一个 名字，因为他就说 Deacon 这个字呢是解那些在serve 那些教堂或者教宗的时候呢，那些类似那些他又不是复制神父，就是类似那些神职人员，但 又没有教宗那么高级的、 okay， 就戴这些帽子就尖尖地就形容这个东西，那其实都是很宗教性的、 突然间这样的， 是的， 是 OK， 是所以其实你说异形呢种生物，其实佢嗰个变数啊，系其实好大，同埋你头先所讲嗰、那个 系捞乜都得 嘅累积进化嗰样嘢系好紧要嘅，因为如果冇咗呢个累积进化咧，佢就唔会有。 所以你 谂下， 其实呢样我哋喺略略度咁一路 flow 住去讲啊，顺便即系你讲起呢、這个，其实佢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好高智慧或者拥有一个好高。 繁殖技術的一個物種來的。 是 但是在一個很高智慧很高技術的物種裡面呢，其實它又沒什麼大智慧的即它不是人類或者我們人類文明所認知的那種高等智慧咯。 它沒有智能的，應該說 沒有智能，沒有智能，智能沒有成全記憶，沒有成全知識， 都有的， 但它的那些繼承是很本能性地去 是 DNA 上面的繼承， 它沒有那些發生，即它不會說有個爸爸和媽媽說上一代呢我們就被人類太空船呢在那個好像第一集一樣、 啊、 射了上去個太空那裡 就用那個氣壓變化爆了，所以你又看到這些房你不要入了，就是異形 BB 部分、哦、我知道了，你不會這樣嘛、 啊、 但它的繼承是那個物種或者融合上它就會繼承、 啊、身體結構上的一些東 西，所以說你怎樣去想這個異形這個物種究竟你覺得它是一個高智慧還是低智慧呢，你很難 去說得通。 嗯，我会咁形容， 系 一种由高智慧发明嘅低智慧生物武器。 嗯，你觉得另一个系一种武器嚟嘅？ 我觉得系一种武器嚟嘅。 我有另一个见解， 系 我觉得呢个其实是一个错误嚟噶 ，wrong， 系一个偶然，点讲咧？总之即系一个命运嘅错误咯。 They was born in the wrong side， 系啦 ，in the wrong time 咁样。我会点样去演绎呢、啊、一开始普罗米修斯略略去解释过呢、這个engineer 一班人，你话佢想研究更加强大战斗力嘅生化兵器又好，你觉得佢纯粹做紧呢个生物实验又好，即系扮神啊，尝试做物种嘅实验好，就将一个黑友就摆落去嗰个其中一个好。好不幸的一个实验者，即系自己有嚟嘅。咁你饮就食嗰啲药，分解咗自己嗰啲 DNA 就变成我哋人啊嘛。即系话调翻转，我哋人其实佢哋嘅实验品啦、 啊。可以咁讲。 可以咁讲啊。但系佢原本有冇 plan 话将呢啲黑友再捞我哋，又再变成生物兵器嗱？首先佢冇提过啦，唔知系唔系啦吓。OK 啦，到普罗米修斯嘅剧情就讲到有呢个剧情发生咗。有这个物种出现了，即是黑友加人就变成怪物。 怪物。 OK， 而这个八爪鱼即是怪物，有它当然你作为一个 engineer， 你不会觉得我会被那些人被那些八爪鱼袭击的嘛。 啊、 就是发生了。八爪鱼又加上 engineer， 越级的一个融合 了。这个错个 wrong 就是这里了。 我觉得个 wrong 个偶然就是这里了。而宇宙间就偶然地有这个学你说的又好似叻又叻唔晒，蠢又蠢唔晒，又好劲，但系好似冇乜智慧嘅一啲攻击力好强嘅生物出现了，我觉得系一个 random 咯，即系我见解就咁， 一个错误 系啊系啊 嘅结果， 你觉得咧 系？我如果你喺呢一个角度睇嘅话，呢个绝对系一个错， 即 系一个 fail 咗嘅实验嚟嘅。 因为 engineer 系唔会 plan 呢件事发生嘛，首先，人更加唔会啦，唔系个全。全滥炒啦，含滥散啦， 含滥散 系啦。咁呢异形其实佢坦白讲，你唔搞佢，佢冇心去刻意地去繁衍自己嘅，系咪先？嗱，呢个我哋都而家都未知道。你黑友有冇一个 intention 系要繁衍众生咧？嗱，你谂下，其实佢冇主动嘅，佢冇犯呢个机械人三大规则之余咧，佢冇犯黄之华三大规则嘅。 系咩咧？ 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首先他真的不主动的，我觉得即他没有向外散的。是你这些八卦友，我觉得这个如果用一个神话故事或者这些小学生的歌唱啊演讲比赛来讲异形的话，就会玩什么呢？异形这个故事教训我们什么？ 不要乱这么来。 不是。有东西不要是这样急。不要埋咁近去急，系咪？唔好 八 卦，系啊！呢个古仔，呢个咩成日教我哋？ 哦，咁集集二型都系话俾人听唔好八卦噶啦。 所以阿宝讲嗰句系咩啊？ 人类永远都系犯同一个错噶。 好，我哋 part two 翻嚟再讲。喂，魏康 part two 啊，讲呢个二型即系 xenomorph 啊，嘅一啲伪科学同埋入面嘅嗰个啲比较深层少少嘅。综合分析啦，今日讲到好似好咩嘅，轻松啲得， 轻松啲啊！ 头先讲到边咧？ 头先讲到 哦， 唔好八卦， 系小学生演讲比赛。异形呢个故事教训，即系有一日， 系 有一班科学家 啊、傻更更咁见到一粒蛋，佢觉得好好奇，攞个头去望， 嗡个 头，而且唔系普通嘅望，系个头上而下咁样倒粒去望， 倒粒、啊。 然后突然之间 系就俾人粒死， 一个阴唇形嘅物体向上一扑。 我觉得飞漆噶嗰个造型咧，系、人体嘅极致啊！即系你唔能，你唔能够唔佩服啊 Giga 嘅嗰个创意， 系 系佢系将两只手拍埋一齐， 加埋一个， 加埋一块一嗰几块唇喺你两只手中间，系啦，之后加条尾，就已经系一只好出色同埋好恐怖嘅怪兽啦、 即系佢将佢人向外想要得到嘢嗰个欲望 啊， 实体化到一个。简单再不能再简单的一个纯粹的欲望，就是我要揽，我要揽，同埋我要嘴，我要入。 系 嗱呢啲揽啦、入啦、插啦、吉啦、 奶啊， 佢有冇奶？佢好似冇奶。托啦， 托落个口 嘢啦，中啦，嗱齐晒。 卷啦， 人类最后最后嘅本能， 或者要繁衍，一种一种生物嘅渴求啊，系啊，就极致咗喺 欲望咯。 呢度啦， 画晒啦， 一个龟波气功嘅里面， 系啊，因为系几犀利件事。 系 头先我哋 part one 最后讲到边度啊？ 头先我哋 part one 最后都依然系讲紧呢个唔好八卦， 系唔好八卦，系啦，人类就不断地重复啊嘛，系咪？ 系 咁，其实我觉得个又真系好搞笑，即系你而呢个就系人类，或者其实咁样讲，其实又好神话。 因为其实尤其是普罗米修斯这个神话，当然普罗米修斯里面啊，他不是关于人的贪婪啊各样东西、okay， 但是这个也是人类的需求嘛。 而这个神话我觉得是像什么，就 是什么 呢、如果不用神话来讲呢，就五个字、好奇害死猫，对，在异形里面就是人啦、啊。 系， 好奇 呢个七个字嚟噶， 好奇害死猫啊嘛， 好奇害死科学家。 OK， 咁但系喺神话里边咧，有个类似一个类似咁样嘅盒仔啊，嗰叫潘朵拉之盒啊。 系潘朵拉， 原 Pandora 啊嘛。 系，唔系买首饰嗰间。 冇嘢你就唔好斗，同你讲话唔好斗噶啦。但通常就系咁噶嘛。咦，有啲嘢佢叫我唔好斗。第二个系咩啊？去斗下先，即系。即那个异形蛋其实就代表这个神话。其实坦白说异形这件事呢跟、我们香港人很像的。即是很顺和的，你不辣我，我不辣你的。你是了你拍到的时候要倒粒地望我，在太岁头上动土啊。现在这些东西香港这么小地都被你占领了。那么反扑一世，不是反扑一世。即是说你不撩我呢，其实理论上没事了。異形蛋又不漂亮，它不像那些生物屬性的某些做到自己花煎椒子，要不然就很鮮豔顏色，要不然就很香、吸引一些人來撲，它沒有 的、其實它就是做了那些腐肉花的效果咯、專吸引一些喜歡重口味的人的嘛、而那些科學家通常都是重口味的嘛， 好奇啫，就好像藝康那樣，都是 對一些重口味的東西好奇、 但我又醒了，即我望嘢可能带个望远镜先去，又或者咧，喂阿吉，不如你睇下咩事先。 O K 喎，你又我就会话俾你听冇嘢啊。 唔系我摆个 cam， 你摆个 GoPro 喺个头先嘅，即场 live 嘅。 唔系因为啱嘅，因为 face hug 唔系即系嗰啲蛋咧， 蛋 嗰啲蛋嘅设定就系冇嘢，佢唔会开。 系啦，冇嘢唔会去主动，即系 佢冇嘢 第一个理论 嘅。O K 佢。它是感应到有生物走过去，它才会 嘟你的嘴，即是不主动，它不主动的， 但是对于任何类型的生物走过去，它都 不 抗拒 的，变成什么呢，它就 不 负 责 的。哇，原来黄之华真的这么厉害，异形都解释了， 是终极理论，又是一个。 所以我就说了一啲啱嘅一啲定理啊 ，theorem 啊，系去到边度都 work 噶，包括异形、艺康都系，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呢样好犀利。嗱，咁头先讲到去呢个蛋啦、好奇啦、人嘅好奇啦，好奇导致到你嘅灾难啦。咁呢个又系好生物性，或者腐咩花啊？食人 腐肉花， 腐肉花。OK， 咁啊，仲有一个好得意嘅，之前我咪讲过话，从来冇谂到呢个白爪鱼会同呢个 engineer 融合噶嘛。 系 呢个其实仲有一个神话里面嘅结构喎。 系 就系而家咧，天地不容，唔系天地一号啊，系天地不容嘅乱伦。 OK， 即系你谂下，你同你个创造你物种嘅上一级再搞多次， 你越级搞， 越级搞。即系你谂下呢个其实系一个，如果用人类嚟睇嘅话，其实系一个乱伦嚟 嘅。 但系我会咁睇话，就因为有呢个乱伦咧，异形先得到一个一般物种宇宙间我哋所认知先啦。而家得唔到一个能力，佢得到咗。而我会点样演呢件事咧？就因为佢得咗一个更加纯正嘅血统，其实是一个血统论嚟嘅。即系如果你睇翻点解异形个头一定要咁长，除咗系因为 H.R. Giga 佢对呢个性器官嘅迷恋啦，佢点解会对性器官迷恋？因为佢对呢个性恐惧啊，同埋佢有时即系听人讲过，佢好似佢喺性方面系有少少缺陷嘅 障碍。 嗯嗯，呢个其一。第二，佢参考咗好多呢啲呢个埃及啊、希腊啊，就算到而家都系。点解以前有啲人会？咁崇拜一啲类似异形头嘅嗰啲人体表型， 嗰啲头骨比较长嘅人种啊。 佢系话呢啲咧就系、是、法老王、皇帝、皇族先会，所以到而家戴帽、戴头盔都要整到自己个头大，就是、因为有呢个 symbol， 我哋继承咗。虽然我哋已经 lost 咗个 origin， 我哋已经唔知道点样嚟嘅。但有啲人推论我就 系 咁样嚟嘅。 咩？同埋通常呢一啲咁嘅文明古国啦 ，OK。佢嗰啲统治，即系佢嗰啲皇帝啊，嗰啲通常都系讲紧我就 系 嗰个神 系啦， 嘅后裔啊。 你问翻嗰个神或者个皇帝喺边度嚟咧？佢话我喺天上嚟嘅。 啊， 咁即系话咩啊？ 天人， 爸爸，这个不是外星人吗？系咪先？系咪先？呢个就外星人咯。 系。 咁又佢又攞咗呢个资料嚟做呢个设计蓝本嘅。 系。 咁你谂下啦，而家啲冇咁完备嘅血统。深刻你同一个比较更加纯正、更加强大嘅物种嘅血统融合， 系 你嘅血统就唔同噶啦噃， 就已经学西游记话斋啊，应该已经超出咗三界以外 啊。系啊，你已经劲啲，你个咧又突出咗。咁所以点解异形系一种咁错？唔知啊，错得嚟又即系异形系一个错因祸得福，我算唔算有祸？总之佢好偶然，即系 因为一个错误而强大啊。 是一个不应该以这样的模式存在，而它又存在了，因为它有一个很错的 procedure。 是。 是吗？所以我觉得其实普罗米修斯除了用以前我们的人讲的角度来讲之余，其实它那个都脱离不到一个那个希腊神话那些这样的模式。你觉不觉？我们这样倾下倾下。 它都是的，因为在希腊神话里面讲的就是两个族裔，即系奥林匹克山上面嗰班所谓嘅神族啦，同、人啦、啊，系唔应该交杂噶嘛？ 系， 其实有好多都系讲紧如果例如天使，即系唔记得咗边个宗教嘅天使啦，是但啦，同人咧沟埋生咧，好似古代，好似系古代基督教啊，定古代天主教系会变巨人噶嘛？系啦，即系类似呢啲，其实喺好多唔同嘅神话系统里面，都依然系讲紧上一层同下一层交合嘅话，出嚟嗰嚿嘢系会非一般地怪，但系强 嘅啲系啦， 强嘅 系啦。而你可以再越级嘅话，因为其实呢个仲系关于一个创世嘅问题 嘅。 嗰时我同你都倾过，我就话 OK。engineer 想了解生命 slash 又或者想製造 BOW 生化武器，而又將啲黑油飲落，即係飲咗落自己度分解創造人，睇下會點啦。OK 啦，咁又有一個問題啦，無限嘅創造量有一個源頭嘅 ，Who creates 巨人先？邊個去創造巨人先？嗱，呢個其實喺個異形嘅世界，即係異形呢個作品 franchise 裡面係暫時未講過， 未有講過， 係嘛？ 其实跟我们当年看这个蒙面超人科蛇是一样的，你永远不知道上面那个所谓的召集人是哪个咯， 你就只知道他派了个黄道十二宫下来咯、 嗯、 但他一直都没有讲过究竟这个人是谁来的，所以其实在普罗米修斯里面也是讲的同一样东西，因为他说、Engineer 其实都不是最高物种嘛、 嗯、 虽然 Engineer 是创造人类，但其实有另外一个物种是支配着 Engineer， 所以根据我们的好朋友讲法就是 喂，大家网友好啊！今日嚟搞乜鬼咧？今日 就系我哋呢、這个录呢个异形专题节目啊 ，Pop Section 录嘅。今日我哋有魏康做嘉宾，因为我哋 Our Radio 咧就连续三个节目啊嘛，系咪？魏康无奇不有 Pop Section， 你听完佢哋啦，最后听呢、這个咁啊，呢、這个 crossover 冇错，呢、這个就系我哋而家录影实录啊，就系咁嘅。咁啊，有埋呢個異形蛋頭喺度，係啦，就嚟爆噶啦！咁啊，記住啊，聽完我哋節目之後，支持我哋嘅呢個電影會啦，就嚟有得買飛噶啦！咁啊，到時見啦 ，Aliens， 到時見 ，Aliens， 我想問得噶啦，唔該。 文化啦，唔尊重啦，呢啲啦， 係， 但係好得意嘅喎，然後你好多集都係咁樣嚟對付呢啲或者對待呢啲生化人， 係。 到普罗米修斯嗰一集，咁我哋知道 engineer 创造我哋噶嘛，我哋去翻嗰度，其实你嗰个 position 咧，只不过同你创造 bishop 机械人一样啫嘛，大家以为平等，仲有一个好荒谬头，嗰、那个阿伟伦个老细话你教我长生不老，即系好似以前中国炼丹术咁啊，呢、這个神仙嚟， 秦始皇嚟噶嘛， 系啊，大地在我脚下，咁样嗰啲咧，咁咧，然后啦，佢有一个一嗰喺剧情上有个 twist 啦，就突然之间嗰啲 engineer 咧就突然之间变得好似好暴戾咁样攻击人类啊，当你唔系人啊，杀你好轻视你种物种。然后当然我哋睇电影嘅时候咧，我哋就觉得哇，点解会咁噶？点解对我哋咁不肖啊？唔系你创造我出嚟嘅咩？我是你的儿子哦，咁样即系好似啲北面国家对付某啲国家咁都话咧。就话啊，我翻嚟妈妈的怀抱咯，其实你系啃 Q 咗我嘅， 系 即系呢种啊，你会觉得好好奇、好惊奇，点解会咁噶？明明唔系佢创造我，点解会对我咁差嘅？其实我解释到嘅， 系点解咧？ 唔睇翻你啲机械人咯，机械人嘅你创造，你有冇到电脑好过啊？打输机啊，打烂 mon 吓，明明你自己唔掂喺度拍嗰啲 keyboard 吓 啊，你创造啲生化人喺度对佢咁差，咁你都创造佢噶？点解你当佢？然后你会觉得啊嘛，入面有嗰句都系讲过，啲牵涉到少少类似机械人嗰啲咁少少哲学嗰啲。 嗯， 你创造佢，然后你有个 assumption 嘅，我优秀过你，因为我创造你，啱唔啱先？ 系啊， 但系有一个矛盾嘅，有一个即系呢个矛好矮康啊。 系咩咧？ 我创造得啲嘢，梗系要做啲我做唔到嘅嘢啦。唔系我创造你做乜？我换做一个。计算慢过我的电脑， 你又啱。 咁我做电脑嚟做乜 X 咧？系咪先？啱啱先？ 啱。 但我仲佢劲过我之后啊，我又唔可以俾佢捏住，我要食住佢，又系咪先？又好人类啊！我哋又好完全明白，因为我哋就做紧呢啲乜嘢。我哋最惊就系咩咧？某啲节目经常谈紧嗰啲 AI 嗰啲恐惧啊，嗰啲啱啱做 的啊，系咯系咯 系咧， 系啊， 系咪先？ 系啊，咁跟住咧？ 咁跟住咧？咁咧就我哋人有呢个恐惧啊嘛，系咪？ 唔知道啊 但就唔系好似你有份做喎嗰就 系咩 系嘛系咩？但我哋睇普罗米修斯咧，我哋又唔明白点解上一代嗰啲 engineer 点样对我哋，即系呢个一件好你觉得好矛盾又好 make sense， 我又接受唔到，因为我接受乜我系下巴啊嘛，我只可以接受我系上面嗰、那个。其实你由 Terminator 啊、iRobot 啊，即系呢啲讲机械人嘅嘢，其实已经讲到烂，就系讲紧呢样嘢啊嘛。 系 而镜下镜像，你睇得出异形一啲所谓，其实以前系一啲惊栗片嚟嘅啫。恐怖片嚟嘅啫，科幻恐怖啦，科幻惊栗啦， 系啊系啊，惊栗科幻。 但系一要讲到异形，哇！呢啲咩物种可以繁殖，其实你就脱离唔到呢个命题，系脱离唔到。即系其实点解话异形呢个古仔咁丰富，就系话你永远腾楞瓜瓜楞腾，依样楞嗰样，嗰样楞，然后越楞越丰富，然后你谂一啲嘢又 make sense 嘅，即系你谂谂啊， 吓， 对于创造同被创造呢个关系。 身为创造者这个又是其实你看异形呢就是看现代神话、 嗯、 okay， 因为当年宙斯 佢点样可以做到众神之王？佢就系反佢老豆嘛，反阿克罗洛斯嘛。 你谂下点解阿 Kronos 啊？唔系好信任自己啲仔啊，都系嗰个啫嘛。 啊，因为 佢 都系 自己个仔， 佢都系反佢老豆。 唔系佢惊佢自己生出嚟啲仔女啊， 吓 会反佢啊。 吓，点不知就 然后佢咪有咩食自己啲仔女啊嘛？ 系就系因为佢食自己仔女，所以佢反佢嘛。 然后宙斯就喺度众筹起义，佢话咁样唔 X 点哦，我老豆灼捻咗。 系 咁结果咧就 call 埋晒啲兄弟姊妹，不如我哋反咗个阿爸先。其实系咪好现代？问嗰阵其实都好政治嘅呢坛嘢。当你逼得人哋太紧嘅时候，你所谓你嘅仔女都会嚟反你嘅。小心啲啊，某啲政权。即系你谂下。 各位朋友你好啊，我是无极不朽主持阿 Gary 啊。喂，我哋今次咧就联同 MJ 13啦、倪康啦，就 Top Section， 咁我哋几个网台节目咧，咁我哋就一齐就联手就搞咗个普罗米修斯二嘅放映会，咁希望各位朋友咧就多多支持啊，咁大家睇得开心，咁亦都可以就有机会就同我哋大家吹下水啊，大家开心一下，咁希望各位大家鼎力支持，多謝各位。